一号新家999全景家装，超高性价比，颜值不将就，给你喜欢很久的家。一号新家999全景家装，品质不妥协，品味不一般，给你回味更久的家。我是一号新家999，不一样。400-876-4888，一号新家，先体验再装修。400-876-4888，活动详见店内。 假如给我3天生命，我定与你旅行疯狂，吃喝玩乐全程护航，缠绵惊险但说无妨，年轻不曾说走就走，老来何以话说当年。 FM87.6 吃喝玩乐大搜索，等你不羁。 17:05，欢迎各位继续锁定 FM87.6 北京文艺广播吃喝玩乐大搜索，在周末继续为您直播。各位好，我是夏明。 周末愉快。大家好，我是王维。 你周末少见？ 不，那个也常来。 哦，也常来。 对啊，比如说今天我们的美女嘉宾， 哦， 我们不止一次直播了， 见过 啊，当然比你们的次数少。 你知道她的名号吗？ 反正按孙涛来说就是大长腿，大美女 啊，这是人家特点 啊，这是特点， 对，这是外表。 然后那个， 咱说点专业方面的。 我觉得，不是看牙的 啊，肯定不是。 哎，全科， 全科 啊， 他其实还是有专攻的， 还有专， 他全科都了解 啊， 但是有专攻，京城咔嚓圣手， 天哪， 说的就是他。 天哪！ 现在邀请他出山，那已经很不容易了。 是干净利索，懂。 当然人家还有主科，人主科是那个皮肤病专家 啊、哦，皮肤病专家。 对对对。 因为我记得上次来的时候，我跟孙涛我们一块儿直播的时候，反正问了很多各种不同风格的问题，然后人家美女嘉宾全都脱口而出 啊，当然特别了解。 是 啊，关键的所有的最后问题都可能是咔嚓能解决的。 真的。来来，先介绍一下我们今天的嘉宾。 是来自美联众合的非常著名的医生赵博，赵大夫。 Hello， 大家好，我是来自美联众合爱康动物医院的赵博。 Hello。今天呢，一会儿我们再慢慢跟赵博聊。而且今天我还一路上我想了一个话题，咱们可以聊点就关于就是专门欢迎你。 嚯 啊，欢迎 欢迎我入坑是吧？ 因为咱俩一块儿的周六的地方 啊，是很少。 咱今天聊一聊新生。 新生。就是肯定跟宠物有关系的。 跟宠物有关。 好， 就是刚生出来的小宝宝我们应该怎么照顾。 可以。 咱们聊一聊狗狗，聊一聊猫猫。 可以。 好不好？ 可以。 其他的咱就先放一放。 嗯、 等回来等鸟一来了咱们再说。 嗯、 好吧。在这之前呢，我们先要跟大家说一说，哎，在周六的时候我们依然有活动啊。 是的。 也是非常非常好的活动。昨天那个周五欢聚有毛铺，哎呀喊疯了，真的。今天呢咱们稍微唠唠地儿。 嗯 啊。走一走心、啊、 对，但是今天的奖更大哟， 更大，是100块钱的红包加一瓶酒， 厉害了 厉害了。我们先恭喜上周获奖的几位朋友啊，上周获奖的是赵文轩，手机尾号是8650，还有杨雅茹，手机尾号是3036，还有陈秀英，尾号是6642，还有眼大无神，尾号是1540的朋友，恭喜这四位朋友，每人可以获得一瓶毛铺酒，还有100元毛铺提供的欢聚基金啊！而且我们周末的这个欢乐时光，毛铺已经为大家精心安排了。每个周六，毛铺酒为我们提供了毛铺真情欢聚礼包，就是刚刚我说的现金100，再加上一瓶毛铺的苦荞酒。啊，想要获得的方式其实非常简单，大家关注我们的吃喝玩乐大搜索的官方微信平台，然后昨天咱们不是发语音吗？ 对， 今天咱就别发语音了， 发文字， 咱发文字啊、嗯，文字的是“毛铺真情欢聚”这六个字儿。 啊，就是在咱们首先啊，先要关注我们吃喝玩乐大搜索的那个微信公众平台， 嗯、 然后进入之后就开始发文字，文字实际上就相当于是一把钥匙。 嗯呢， 哎，这个钥匙的文字应该是 毛铺真情欢聚。 哎，输完了这个文字之后，是不是就要进入到一个页面了？ 就跳入到一个留言板里边。 明白。 您点到这里边，其实非常简单。 嗯， 就跟我们在这个上一些微信评论啊什么的那些评论页面基本上是一样的。 嗯、 在下边呢，说上您的一些，真实的一些小故事。 啊、 您觉得很感动您的。 嗯。 您觉得至今难忘的。 嗯。 和您的亲友们也可以，包括今天我们聊的是宠物、 嗯、 和宠物之间的一些真情小故事也可以在这上边。 哎、嗯、 一旦选中了，我们就送给您100块钱的毛铺提供的欢聚基金，还有一瓶毛铺苦荞酒。 哎，真的，我可以给大家提一个这个方向啊。 啊， 其实简单，先开始我还想呀这个有点难，那如果要让我说跟白酒不解之缘，这个可怎么写？但是后来我一想，哎，那既然像小胖这么说的话，比如说类似于真情告白、 哦、 然后自己很感动的一件事啊等等，这样我觉得这个就简单多了、 哦、 啊，比如说您可以在这里头大概我觉得50个字到80个字就能解决、 哦、 而且命中率极高， 是 就发个笑话呗。 当然像哥说的，你跟你讲一讲跟白酒或者各种酒类的一些不解之缘也是可以的。 对啊， 比如说从什么时候开始知道自己特能喝或者是特不能喝。 对啊， 对吧，喝大的那一次是谁送你过去回的家你还记得吗？ 是啊，断片时长是多少？ 哎，对，第二天你还清醒吗？ 类似这样的啊。 对对对对对，都可以啊。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直接回复6个字毛铺真情欢聚就可以了。咱也是2个整点，17点和18点，所以大家尽情的在上面写一写您的真情小故事吧。 祝大家好运啊。 好的， 嗯， 那接下来咱就聊一聊这个新生儿啊，新生的小宝宝。 哎，这样我先问个旁的行吗？先问个旁的，就是因为刚才在节目开始之前，嗯，咱家的那个广告不是有吗？ 嗯， 是咱们专门有猫的医院吗？ 对，咱们专门有猫专科的医院。你比如说，我们有美联综合爱猫动物医院，然后在那个朝阳大悦城斜对面的那个地方。 哦， 因为一般我们猫专科的医院跟普通的这种综合性的医院，它的设计理念上就会不一样。一般在猫专科医院的时候，嗯、你在这个就诊的过程中，不会有这个猫主子被狗吓到的困扰，就会比较好。然后而且整个像猫专科医院，它的那个整体的设计的包括颜色的那种选择都是以猫为基础的一个选择。你比如说有一些猫对一些特殊的颜色会比较敏感，那可能我们在装修设计的时候也会考虑到那些颜色的因素。 嗯， 包括那种诊室的设置可能相对来讲对于猫来说呢可能更安静更温馨一些，然后对外界的干扰会更少一些。 明白。 而且猫专科医院的大夫们啊、 嗯、 医生们啊，他们的工资要高一些。 真的吗？ 受伤几率很大 啊、哦！对对对， 工资高，我倒真没听说受伤几率大、 啊啊、 是真的。 真的，猫太凶了、啊嗯，就是你一只猫，你要到了一个陌生环境 啊，对，它胆儿很小， 哦，它胆儿特小、 嗯。 你要是你就别说陌生人动它、 嗯， 就自己的那个奴子们动它哈，它、 嗯、 可能到了那个环境，它都咬。他都抓、 哦、对对对对对， 特别特别凶，是吧？ 嗯，我今天从那个转诊那边过来的时候在做一期猫的那个小课堂，然后张丽医生也在，今天他就讲怎么带猫主子出门的一个话题。 嗯， 然后就还挺好玩挺有意思的，而且我们那个课程都是有线上直播的。 哦， 其实大家要是对这个怎么能让猫主子更舒适的和你相处的部分、 啊、 就可以经常去听一听。一般我们会在那个公共平台发推送，然后就可以点进去直接直播 的 那个链接。对， 哦， 你看 好多性行为的问题都会有。 像我们家小区里，那天我回家的时候，我真的是看见有两位女士， 嗯， 你一看你都不是一家子的， 嗯， 但是你想她可能分狗的圈啊、 嗯、 或者什么，哎、 嗯， 这一看就是猫友，俩人都在小区里的， 哦， 而且牵的那个真的是一人牵了一只猫，真的，哎，当时吓了我一跳。然后我一看，牵了一个是暹罗，还有一个牵了美短，然后猫走得很正常。我从边过的时候， 哦、 猫连看我都没看，继续正常往前走。 哦、 然后 然后哎，我回头再看的时候，两个主人哎蹲在那儿，然后当然得拉着这绳啊、 哦、 猫呢很安静的在草丛边上，反正就一点都不像那种哇一出来以后就惊了、 哦、 就特别胆小特别没有。哎，我觉得还挺好玩的。 其实还蛮流行遛猫的、嗯、但是这个是需要一定的训练过程的，一般差不多得有个半年左右的时间吧 才可以， 不能太着急，这个是你得让猫慢慢的去适应外出的这个过程。 哦， 这得看小区环境你知道吗、 嗯、 得看那个门卫啊是不是这个尽职尽守啊别的你有的那个小区啊什么人都能进、 嗯， 有骑电动车的车呢，人车也不分流、 嗯、 那比较乱的话猫我估计受不了，一时半会儿训不了， 出去遛就再也回不来了 就训野化了，就直接就跟放生是一样 的 道理、 哦、 千万不能松开绳出去遛，要不然真的会跑掉。 真有遛猫的那个绳子呀？ 对 呀、 啊，有专门的猫的那种， 是跟狗一样吗？ 差不多， 但是它不会 胸背的、 哦、 对，不会缠脖子的。 哦，哦，这我还是第一次看。 而且猫的那个胸背还都是挺舒服的那个质感，就比较软一点， 哦， 就没有那么难受。 行，猫的，不是我看到了一个这个，冉老师啊，还真是把这个真情告白给我们说了。我喝了50年酒啊，交了全国各地的同行的酒朋友，识破了很多次假酒。哎呀，有讲不完的酒故事，就是没喝过猫扑。 您写的特别好，命中率应该会很高。 对对对。 但是呢，您不能在我们平台写这个。 哎， 您呢要发“毛铺真情欢聚” 没错 这几个字。 哎 哎，发完了之后呢，就会跳转到一个平台。 对。 您在这个平台上把您刚才发的这些字啊粘贴过去，我觉得就可以啊。 还有这喜这位朋友不是“毛铺真情留念”啊，你拍纪念照呢？是“毛铺真情欢聚”。毛铺呢，就是毛铺酒；毛呢，就是那个一毛两毛的那个毛， 对 啊，长得绒毛的毛。 对， 铺呢，就是我们睡的通铺啊，卧铺的铺。 嗯， 真情欢聚这就不用说了，“毛铺真情欢聚”，呵，有说回赠的，什么都有。毛铺真情欢聚六个字发送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今天是咱们的毛铺酒的真情告白的环节啊，大家这个把您的真情故事发送过去，我们的后台人员呢会选出最让他们感动的，或者说可能是最让他们觉得可乐的， 是 哎挺有意思的，选出来四位朋友送给您是100元的毛铺欢聚基金，还有一瓶免费的毛铺苦荞酒。 嗯， 冉老师您可以发上去，然后您尝尝这酒啊。 不上头，还可以。 哦，是吧？嗯 啊， 特别好，喝过。咱先进两条广告，马上回来。 美联众和动物医院是集宠物诊疗、宠物洗澡、宠物美容、宠物食品、宠物用品销售于一体的综合型服务医疗机构。美联众和不仅可以为爱宠提供全面的生活护理所需，更是宝贝们终身的健康管理专家。体检、洁牙、驱虫、绝育套餐全年优惠不断，进店还有更多惊喜等着您。美联众和，让我放心的宠物医院。 考试开始，各位选手请听题。第一题，年轻白领装修为什么选择一号新家？ 999一平，全包全配精装，上班不耽误，超省心。 第二题，老年人装修为什么选择一号新家？ 999一平，价格透明，不担心被坑，超优惠。 第三题，小夫妻装修为什么选择一号新家？ 999一平，高端设计，货比三家。 一号新家金秋特惠，400-876-4888，400-876-4888。 活动及起步面积等信息详见店内。 吃喝玩乐大搜索，一口一口吃掉拥堵。 回来呢，咱们就接着聊今天咱们的主题，新生啊。哎，那咱先从狗狗开始聊吧。 行啊。 刚生出来的狗狗我们需要注意点什么？比如说接生，有人说狗狗接生特别费劲，不像猫似的人自己就能把所有的事儿搞定了。 其实也不是，这个跟品种也有一些关系，有的品种可能生产通常情况下会比较顺利，基本上自己就搞定了、 嗯、 然后主人只要在旁边稍微看一看啊，然后收拾干净就好。 但有一些品种确实难产的发生率会比较高，那个时候可能就真的得到医院，有的还需要做剖腹产的手术。 嗯， 你比如说像法牛，然后像一些体型特别小的那种柴杯泰迪啊，或者约克夏啊这样的，有的就比较困难在生产的过程中。包括现在好多在孕期的时候营养都非常的好，有的时候就会造成那种胎儿过大。 嗯， 那个时候想顺产可能就有点难了，所以一般的我们都是建议在那个孕期的时候，在不同的时间段去做一些检查，包括超声 的 这种检查，对，看看，然后等最后快临生的阶段呢，可以照一个 X 光片，看看胎儿的那个位置啊、 大 小啊是不是合适。 嗯， 如果都还可以，就可以观察着，让他自己去尝试着生产。 嗯， 有的如果说万一难产，比如说羊水破了，但是生了好久还生不下来，那个就要尽快送到医院去看看是人工助产啊，还是说做剖腹产的手术。 嗯， 差不多这样。 哎，那是像传说当中的那种猫三狗四吗？ 没， 不是吗？ 真的不是的。猫的话一般来讲用不了三个月就生了。 啊，这么快？ 对，一般的话差不多70天左右。 哦，70天。 嗯， 哦，那也就是2个半月也就这样了。 对对，但有一些品种可能会稍微长一点，你比如暹罗可能这种孕期有的会长一点的概率会有，但一般也都会在80天以内差不多就生了。 嗯， 而且那个一般就是预产期的评估跟人还有点不太一样，我人一般都是算那个日子嘛，算那周数。 嗯， 但是动物像犬猫的话，一般我们会在 B 超下去评估它整个这种身体的发育情况，然后去断定它的这个预产期的情况。 哦， 因为在不同的这种孕期的阶段，它可能脏器的发育会不太一样。 嗯， 比如到固定的一个时间啊，可能该长肾脏了。 嗯， 那我们就看这个是不是长出来了，是不是在这个阶段。 哦， 差不多有这么样一个概念。因为你要按人的那个推算的日子你没法算，因为好多主人都不知道它是什么时候发生的。 对对对，好像狗也是没有那么长时间， 就也没有所谓的4个月， 好像也是三个月左右，有的可能稍微长一点，有的甚至更短。 对， 而且狗狗特别逗。 嗯， 就在前很长一段时间，比如说我们拿3个月为例啊， 嗯， 前2个月它肚子一点动静都没有。 嗯， 你根本看不出来它怀孕了。 嗯， 就后边那1个月肚子疼就突然就变大了。 哎呦， 就长得倍儿快。 嗯， 然后你说哟，哦，这是怀上了。因为我们家那个就是一开始以为是没成功的。 嗯， 就是要孩没成功，后来呢发现就是我们说哦没事没事，等他下一次发情了我们再继续。 嗯， 后来就给我们打电话说，哎，肚子大了啊，明显大了，过了大概没一周就说，哎呀我的天呀，出去已经走不动道了，就是肚子已经大的都有点拖地 了。嗯， 然后说哎呦好吧，那时候我们才知道的。 对，确实一般到胚胎发育后期它那个体型增长的速度会很快。 嗯， 但是有的时候也不一定，因为好多狗还会有那种假孕的情况。 哦，对对对， 就比如说交配完了，然后主人觉得是不是怀了，那咱就好吃好喝着呗，然后体重见长，肚子也在见大，但是一做 B 超啥也没有，这样的情况也比较多。 哎， 就骗吃骗喝那个类型的。 那你建议比如说像小猫啊小狗啊，就是在家里自己分好，还是说比如说去宠物医院分好？ 一般来讲如果没有太特殊的情况啊，然后品种又不是那些相对容易难产的品种。 嗯嗯， 其实还是建议在家里生产会好一些，因为家里是它一个比较熟悉的环境。 嗯， 它整个的这种生产的过程它会比较安心，然后也会比较顺利。 嗯， 如果你在这个过程突然给它带到一个陌生的环境，它会憋着不生的。 对， 如果真的不是说马上羊水破了那种的， 嗯， 就尽量还是让它在家会好一些。 哎，那会不会就比如说像小胖或者我， 嗯， 我们都没有这种经验，那会不会就比如说之前最好去宠物医院先进行个培训，或者说小小的交流学习这样的，嗯，觉得更安全吗？ 这个，倒是可以。而且一般我们宠物医院也现在也有24小时的医院在北京。 嗯， 有2家，一个京西动物医院，一个是那个，嗯，那个望京那边的那个南湖分院。 嗯， 真要是有遇到什么情况了，随时电话就可以了。 哦， 一般遇到这种情况我们也很多时候会在电话里支援主人大概怎么去操作，啊 嗯， 然后有一些问题去解答这个样子。 嗯，就关于狗狗难产我只是听说过。 嗯， 就是只是听别人说， 嗯， 哦，有特别难的要帮着它剪脐带，甚至把它的那个

广州，欢迎回来，吃喝玩乐大搜索，继续在周末跟您聊一聊宠物那点事儿。当然呢，大家也可以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回复文字啊，我看好多的朋友还是发语音。 对， 文字这一次咱们的玩法不太一样了啊。周五的时候咱们发语音吆喝一下，周六的时候呢咱们打个字儿，毛铺真情欢聚六个字、啊、您会进入到一个类似于留言板一样的这个地方，写上您的一些故事。我看好多的朋友比如说喜就直接就发到我们这儿了。 嗯 啊，我们也来分享一下吧。他说这个他特别喜欢小狗，那个时候呢有一只小沙皮狗刚满月就抱回来养了，那时候又每天拿奶瓶给它喂奶啊，家里边夏天给狗狗洗澡，那时候还用吹风机给它吹干，而且给它拿梳子在那个身上给它梳毛，特别特别爱它。后来呢就是父母怕这狗狗耽误这喜这位同学的学习，就把这狗狗送人了啊。那天送它走的时候它还回跑回来追着我不愿意离开，而且还呜呜的叫啊，为此大哭了一场，伤心了好几天不吃不喝的。后来听说那家人把他也送人了，就再也没见过。一想起来这件事儿，心里边真觉得是特别伤心难过。 嗯，是， 嗯， 可以理解。因为第一我觉得就是孩子的内心当中对小动物是没法割舍的。 对，这确实是。 而且再其次那在一起了，就像现在在家里养就是咱们俗称的宠物、 嗯、 啊，其实小猫或者小狗其实在家里时间久了都算是家里的一个成员。 嗯， 你因为种种原因最后把这个家里的其中的一个成员去送到别的地儿，那心里当然是一件就是没着没落缺了一块的感觉。 对对对对， 但是通过喜的这个微信，我又想到另外一个问题。 嗯， 沙皮狗，你还拿梳子梳毛？沙皮狗的毛可不多哟，至少嗯，平头哥，叔叔就相当于给你做了一次按摩。 想要啥发型啊？挺逗啊，这小孩啊，养狗就觉得，因为天生有这种那种亲近感。 对。 但是很多家长反正也理解啊， 嗯， 这个家长耽误学习我觉得这个二说吧，很多家长就觉得孩子说那我管照顾狗，我负责遛他，我负责怎么怎么样，接回来之后哎呦我的天，基本这些事儿全交给爸爸干了。 对， 我们狗友群里边唯一两位男生啊，就是一个我一个年轻的父亲。我说哎，你们这狗为啥养呢？我们家孩子喜欢。我说哎，怎么他最开始怎么说的，是不是说所有他都管啊？啊，说的可好了，就是还写保证书啊，签上自己的字儿，说什么我负责给他喂粮食，我负责给他那个弄那个狗屎、 嗯、 我负责带他出去遛，怎么我们把时间表都给他排好了，专门拿出来半个小时是他遛狗时间。 嗯， 我说那现在呢，他老说他作业做不完。我就没见过他们家孩子遛过狗，全是他父亲帮他解决。 所以你想上次做完节目以后，孙涛啊包括他们就忽悠我、 嗯嗯、 说哎呀来一个吧，那养个猫或者养个狗。我说别，我说等我退休了吧。我说真的是弄不了。 那挺好的，你去健身房也可以带着狗去。 我天哪， 开台跑步机让它在边上跑也行。 然后就狗比我瘦的厉害。来我们再说回到我们今天的这个话题啊。 好， 嗯，刚才我们在上一节的时候简单的说了一下啊、就比如说怀胎多长时间、 嗯、 然后怎么生比较安全、 嗯、 哎，那咱们从另外一个角度，比如说在怀孕期间的营养呢。 营养其实现在大部分家里咱们养的这种孕期营养，只要你给它换成这种孕期或者哺乳期的一些犬粮，通常都是可以的。 嗯， 然后也不能喂得太夸张、 嗯、 因为临床里其实见到更多的不是营养不良，而是营养过剩。 对对对 对。 然后肥胖的问题啊，然后不可胎儿过大的问题，这些都是比较常见的。 嗯。 真正说饿出问题来的，幼犬饿出问题来的确实有，这个还挺多的。但是孕期的饿出来的，我觉得这还真没见过。 一会儿咱说说幼犬饿出什么问题来啊？ 嗯、 我先说说补的事儿啊，就我们家那 你们家那亲家 、 嗯、 他们家那个狗啊， 嗯， 为了专门能够照顾它，因为我们亲家那俩人呢都比较忙、 嗯、 啊，一个是老师，那时候正好要带着学生，可能是带着那个毕业生要毕业，然后他要去写很多东西，帮他们一起辅导。然后那位妈妈呢，是她是一个公司的一个法务，类似于这样的一个角色。然后他呢，就每天只有每周只有周日回家，其他时间都在城里住着。所以呢，为了能够照顾好他们家怀孕的这只狗，专门把他妈从很远的地儿，好像是黑龙江的，从黑龙江调过来，来给我们照顾这只狗啊。他妈说好嘞，然后天天炖肉吃，拿馒头泡的那肉汤喂他，然后说一周啊，他没见那狗，回来之后都不认了，胖成个球了都。我除了一部分原因是肚子里的狗狗也长大了，另一方面你光看他那脸就觉得胖了，你知道吗？说妈，你都喂什么呀？哎呦，我都喂可好可精细了，除了喂狗粮，我还喂他那个馒头，偶尔还加点肉呢。我说那能不胖吗？最后说，妈，您别这么喂啊，这不营养太过剩，他生不出来。人家是农大的老师，所以他相对也了解一些，就说你们事儿真多啊，所以这之前的补也不能补得太过啊。那小狗饿，它能饿出什么问题来呀、啊？营养不良，真会有吗？ 幼犬最多见的就是那种，尤其是体型比较小的，你像那种小泰迪呀、小博美呀，然后饿出低血糖来了、休克了、去医院的，这样的特别多。 啊， 因为很多都是，就现在咱们还是买来宠物饲养的主人比较多嘛，然后就买的那种小体的，然后卖狗就少吃点吧，要不然长大了不太好哈。长个大了不就不是茶杯体的了吗？对吧？然后就那好吧，那你一天吃个10粒狗粮啊，20粒狗粮啊，然后就活生生的把那狗饿得跟非洲难民一样，然后低血糖休克都撅过去了上医院，然后我们再急救，好多好多这样的病例。然后总是那个买狗的时候，卖狗都会跟你说，哎，你一定不要给它多吃，吃多了会撑死的，这那，然后好饿吧，然后饿低血糖，差点没死了，又去医院了。 哇， 都是这样的，特别特别多。 那么我问你几个问题：第一，有人说过，真说过，说小狗不知道饥饱，你要给它，它一直吃，是这样吗？ 其实也不是，每个狗不太一样，有的是真的对这个饮食的节制自律性比较差。就是可能你给它就会吃，但它真撑到一定程度的时候，它也不吃了。但是撑到这个一定程度的时候，它就有可能会出现这种急性胃肠炎，或者消化不良的这种表现，比如腹泻呀、呕吐啊这种问题可能会出来。 暴饮暴食了。 对，但是一般我们会建议，就是主人按照幼犬犬粮的那个，一般咱们狗粮上面都会有一些建议饲喂量的说明。你比如说它对应的。有的狗粮上面会写对应的成犬体重是多少，比如它成年了以后可能会长在7-8公斤左右，那你就 OK， 按照7-8公斤的这个数字往下看，然后下面会写着多少多少周龄，你比如说2到4周龄的吃多少啊，然后4到6周龄的吃多少，它会有一个一天24小时的进食量，就多少多少克这样一个情况，然后按照那个量去给，一般2个月以内的狗狗吧，建议一天分到3到4次，这样把一天的量去吃掉就可以了。 我还看到过一种说法，说什么样的喂小狗啊，小奶狗，怎么样算是喂饱了、喂好了？是你喂完之后呢，你摸它的肚子是扁平的，而不是鼓圆的，那就说明哎，它吃的刚刚好，类似于像比如说5分饱或者7分饱那种感觉是最好。或者还有一种说法就是，你喂完它之后呢，它把那盆儿啪也舔一舔，哎，这就是刚刚好，要少食多餐。 少食多餐这个概念确实没问题，对于幼犬来说，但是你要摸肚子，这每个人的理解可能就又不一样了。 哦，是是。 而且一般来讲的话，就是刚吃完饭，尤其是年龄比较小的狗，肚子还是会微微隆起一些的，就还会大一些，这个肚子不会说完全瘪的平 的 那种。 听大夫的，换思路 哦， 换思路。就是摸肚子只是一种方式，舔盆也是一种方式，我觉得还得看，吃完了打嗝了，好了，合适 拍一拍是吧？ 哎，对对对，啊。 这还挺难， 那真 是吧？ 是， 像哥像你这么喂啊，一定喂个胖子出来了。 那不，你想就跟你亲家似的，专门把老人从东北接来 啊， 那小狗一定想， 姥姥人真好。 是可黏姥姥了，真的。 你看，就是嘛。 好嘞，今天咱们聊的是这个新生的狗宝宝或者猫宝宝啊，在照顾的时候需要注意点什么。如果大家有任何的问题，也可以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 CHWL876。 谢谢您了，师傅。 张哥，你车怎么让别人开走了？ 这不又该验车了吗？上班工作忙没时间，哥就叫了人保的金牌管家帮我去验车，验完还送回家门口，不用自己跑，省时又省心。 不错哎，快给我也来一个。 拨打400-1234-567，投保满额，验车就找人保代劳，服务规范，靠得住。 畅享轻快生活，就选人保直销车险。 400-1234-567。 交通银行给新客户送惊喜啦！即日起至12月31日，首次开立交行借记卡的新客户完成指定任务，即可获得500元新户专享惊喜。详询交行网点或致电95559。投资需谨慎。交通银行给新客户送惊喜啦！即日起至12月31日，首次开立交行借记卡的新客户完成指定任务，即可获得500元新户专享惊喜。详询交行网点或致电95559。投资需谨慎。 吃喝玩乐大搜索正在直播。 山泉也说了，说我们家是一只母猫，也是美短，一共生了6只5朵金花啊。最后一只可能是生的时间太久了，出来就没气儿了。我在旁边给它接生，还给它剪脐带，它就生出一个就舔干净一个，然后就把那胎衣吃掉啊。当时生的时候特别紧张，他说是山泉紧张啊，可能不是猫紧张。说母猫特利索，最后把自己和孩子舔得干干净净的，但是只可惜就是最后一只没活啊。当时也是心里非常难受。 嗯， 说一下这个也是，就我亲戚他们家那个，嗯，也是。算是我儿媳妇儿是吧，对吧？ 啊 我儿媳妇儿也是， 嗯， 就是当时呢是从晚上的大概9-10点开始生的， 嗯， 基本上是半个小时一个小时生一只， 嗯， 生了3只之后就没动静了， 嗯， 然后呢我们亲戚呢就在那儿等到了凌晨2点多， 嗯， 还是没动静， 嗯， 啊他也困呢，就说我睡去吧，可能是不生了， 嗯， 就睡去了。结果第二天起来一看，哎呦，不仅是第4只出来了，第5只也出来了， 嗯， 第5只活蹦乱跳的在那吃奶呢， 嗯， 第4只就啊就在旁边已经走了， 啊， 已经死了， 啊。 当时他说，哎呦，他一直责怪自己，嗯，但是我就跟他说，我说这个不好说，是因为可能他在里边肚子里边待得太久， 嗯， 可能是不是在肚子里边他已经是死胎了， 有这种可能， 对吧， 嗯？ 我说真是有这种可能，因为你想之前都是半个小时一个小时，到这儿你至少光你等了3-4个小时，他都没任何动静，你想，我觉得可能是会有这样的问题，所以他也释然一些，但是也没办法。比如说在生的时候会有这样的情况吗？就是我生到最后我肚子里可能还有一只。 会啊，这种情况其实还蛮多的，因为像狗狗猫猫它生产大部分都是多胎的，不像咱人可能1-2个到头了，但是猫猫狗狗有的时候多的，大型犬那种的多的时候10几只，所以有的时候主人可能没有去给他的宝宝做孕前检查的话，他不知道肚子里有多少。 对， 一般我们会在孕期末尾的阶段去拍 X 光片， X 光片能确定一个大概的数量，就至少会告诉主人不会少于这个数量。 对， 然后呢就主人可能心里就有个数，咱就看着， 嗯， 当然一般的在这个生产的过程中，尤其是后段的这个后出来的，如果是破水了以后时间太久的话，确实有可能是会在肚子里就憋死了的，或者有的时候生出来就是因为破水的时间太长的缺氧，生出来之后如果没有进行这种复苏啊或者急救啊，或者有的可能你去人工的辅助它一下，如果没来得及去做这些，有可能它的体质就很弱很差，那可能就不行了，就挂掉了。然后一般我们也建议大部分的主人，就如果你不是很确定这个数量的话，生产完了之后最好是能到医院拍个 X 光片， 嗯， 因为有的时候这种死胎的情况留在肚子里的情况也会发生，就是可能没生出来然后就一直在肚子里，然后最后可能造成一些子宫的感染， 哦， 比如说发炎了，或者因为死胎这种问题造成了子宫积脓，甚至有的严重了以后就好长时间主人都不知道， 哦， 时间久了之后有可能会造成子宫的破裂，然后诱发中腹膜炎的情况也会有。 哎，像这个如果我们在家，比如说啊，我们拍 X 光片， 嗯， 大夫会跟我们说不少于四只，或者说不少于五只、是因为有可能有的被打了， 有的可能被挡住了，或者重叠的这样子。 对，然后他一看，哦，啪啪啪出来了五只，他觉得哦，那就是五只了。生完了他不知道里边有、那如果我能不能检查、比如说我摸的肚子能摸出来吗？那毕竟也是挺大个儿的，生出来、 你看动物的体型吧，如果是中等体型的狗的话或者猫、一般比较有经验的医生是可以摸到的， 还得有经验的医生。 对、因为它那个位置有的时候差异还挺大的，因为如果是多胎的情况呢，有的会比较靠前，有的会比较靠后、那个位置范围比较大，所以包括有的孩子比较胖那种的，你可能触诊就会有一定的难度，因为你摸全都是脂肪。 明白。 然后你的手感可能就没有那么清晰、所以最好还是借助一些影像学的检查来去判断这个问题，不管是 B 超也好还是 X 光片也好、肯定是要比摸的靠谱的、 对对对， 明白了。所以您之前呢先去照个片儿，先拍一下看看不少于几只，如果比如说大夫说了不少于五只， 对，这样心里有个数， 结果出来了四只，那这肯定有 问题。对，就留下 了，因为至少是五只。 对， 对吧，所以您生完了之后赶紧再去医院看一下，看看里边有没有什么。好，这咱们再问问生出来之后啊，生出来之后，刚刚你说到了喝这个母初乳是吧？ 对， 初乳是很重要的。 其实初乳对幼年动物来说，就是对新生儿来说非常非常的重要，因为它里面包含着很多的母原抗体。一般咱们比如说，这个妈妈可能打了疫苗了，那她体内就会有相应的一些这种病毒的抗体的存在。那她会通过初乳的这种分泌，然后再通过新生儿在新生阶段的几个小时之内去喝到这个初乳以后，通过这么样一个途径，她能够直接的去吸收她的母原抗体，然后转化为她自身的抗体。如果过了这个时间段再去喝就不管用了，就没有办法通过胃肠黏膜的屏障进入到身体里面了。 所谓过这个时间段大概是多长时间？ 基本上会 一出来他就去找妈妈喝、 对， 喝奶了， 一般就是新生之后的一到两天之内。 哦，这要、这一段的都算是初乳。 对。 哦。 就在那个范围内，它是有这种胃肠道的屏障吸收功能的。过了之后，就可能会把那个抗体的这种蛋白质就分解掉了，就不再会直接的通过这个屏障进去了。 会有狗妈妈和猫妈妈没有初乳，就是压根儿没奶这种情况吗？ 比较少，但是会有。一般的像那种情况剖腹产出来的可能会多一些、因为它没有到那个激素水平的时候我们就把这个胎儿取出来了，所以那种可能会有。当然一般如果是剖腹产的话，我们医生也会去寻找一个相对比较合适的手术时间，然后尝试着辅助的，比如说给它挤一挤，可能这奶就出来了，就能喝了。 好， 这样去辅助他的小狗去喝。 好的，今天咱们聊的是这个刚刚出生的小猫小狗啊，包括它在肚子里边的时候应该怎么去照料，包括它出来之后应该怎么去照料。如果大家有任何的问题，也可以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 CHWL876。 一点也不理会，会有好多的苦从我心中重新来过，重新来过。醒来过，而写歌容易，写你太难。怕如果写了，因为想要你而有的苦苦坚持，就要被你统统发现，被你统统发现。已经做了的决定是不会再更改的了，很清楚，会有好多的苦从我心中重新来过，重新来过，重新来过，重

欢聚有毛铺，毛铺与你共欢聚。欢迎各位继续回到我们的吃喝玩乐大搜索，我是夏明。 嗯，是的，在每周六呢，毛铺苦荞酒为我们提供了毛铺真情欢聚礼包，现金100元，再加上一瓶毛铺苦荞酒。 是的，大家可以关注我们吃喝玩乐大搜索的官方微信，发送文字啊六个字儿"毛铺真情欢聚"到微信公众平台参与留言版的互动，将真情欢聚的故事在留言板上分享一下，我们会在后台留言当中挑选出4位最幸运的、最让人感动的啊这些朋友们。你这4位朋友呢，不仅能够获得毛铺提供的100元的欢聚基金，还会送给您一瓶价值148元的毛铺欢聚美酒。 是的，在此呢再次跟大家说一下我们的玩法啊，就是您要发文字上来，当然前提条件您得先关注我们吃喝玩乐大搜索我们的微信公众号，然后进入之后您要发文字，文字就是 毛铺真情欢聚。 好，这些字怎么写我们就不再一一教了。 是的是的，而且我们会在下周六的时候公布一下这周获奖的朋友。首先我们在这周要公布一下上周获奖的4位朋友啊，赵文轩、还有杨雅茹、陈秀英和眼大无神4位朋友，恭喜您每人获得一瓶毛铺酒，还有100元的毛铺欢聚基金。 哎呀，厉害了。其实我真希望，比如说我们这个活动因为一直要持续到12月底嘛， 对， 等到了12月底之后啊，让我们的后台的工作人员把大家发的这些真情流露的文字然后集结出来，可以在咱们的公号当中跟大家分享一下。 真是 挺好的。 最后我们再评出一个大奖， 嗯， 我送您一箱毛铺酒，再送您1000块钱欢聚基金，或者咱们就挑几位，咱们一块儿找一地儿 一块儿喝这个， 真的欢聚一下， 是吧？撸个小串儿， 指定用酒就是毛铺酒， 哎， 可以吧？ 特别好。然后等到明年咱们再玩这个活动的时候，可能大家真情流露全都说的是，哎呀，去年一亿之后，今年我的酒量见长。 这回家苦练来着呢，是吧？ 是。 哎，这酒量能练出来吗？ 练不出来。 我也觉得是。 练不出来。 我原来练过。我原来练过一段时间 啊， 原来我是一瓶啤酒就不行了， 嗯， 不省人事的不行啊，不是说就是晕的，不是，就是不省人事。后来呢，就工作了，工作呢，第一次我们的算是领导请客，我们团聚，应该是元旦啊，或者是春节之前。 你想不能便宜了他们 啊？ 不是领导请客吗？ 我倒没那么想，我特实在，领导就挨个敬酒嘛。 嗯嗯。 到我这儿了，说哟，哎，来来来，第一次和你喝酒，刚来我们单位，我说是是是，领导， 嗯， 啊，来，干了。当时喝的是白酒， 嚯， 我们那儿的习俗呢，喝那杯子还挺大的一杯子，就有点小口杯，比口杯稍小一点啊， 那就半两多一个吧。 对，然后领导说干了，我心里琢磨，我说也不能说第一次见领导一块儿吃饭，我就说我不能喝呀。干就干吧，噌就干了。干了之后，领导当时懵了，哟，挺能喝呀。看来前面的同事都说自己不能喝来着。我刚喝完，领导还没敬到第二个人的时候，还在这儿寒暄的时候， 你就睡着了。 我就已经就是脸已经不是人色了，用他们的话形容，脸已经不是人色了。然后看领导就已经开始有点晃神了。领导问了我一句："你没事吧？"我好像我也不记得我说什么了。后边的都不太记得 了，就已经断片了。 后来我醒来的时候是在家里边，我就问我同事我怎么回来的，他说哦，你当时就已经倒在桌子上了， 嗯， 我们吃的是火锅， 嗯， 我们扶了你一下，要不你头就直接在锅里了， 我 然后你就一直睡一直睡，我说我没撒酒疯嘛，然后你一点动静都没有，但是我们吃完了之后还得把你抬回去，最后我说那我怎么回去，领导开车送你回去的，说当时只有领导有车。 哎呀呀呀呀， 真好，领导会很难忘我的。 是是是， 嗯， 当然我们今天也有一个主题啊，就是关于咱们家的啊宠物，比如说猫也行，狗也行，嗯，啊， 啊，怀胎的过程当中啊，会有一些什么样的问题？包括生产之后有一些什么样的问题？包括啊，幼崽有一些什么问题？其实都可以问我们的嘉宾。 对对对。 当然了，在这儿呢，也有很多的家里有这些小宠物的朋友都发了一些照片，比如说像三门，可能是怎么念啊？人就发上来了，哦，给狗狗做的这个窝不能叫窝。这个生活环境真的很好， 很好 啊， 干净。 而且家里刚刚生了，我刚才数了一下，五只小宝宝， 六只呢， 哦，六只呢， 你看中间还加了一只， 啊，天哪，说现在十天了，但是小宝宝都没有睁开眼呢， 哦， 这时候就是睡了吃，吃了睡的年纪呢， 啊， 一般什么时候睁眼睛啊？ 一般怎么着也得两周以后吧，然后活动范围才能变大一点， 哦， 然后等到差不多满月的时候，就满地跑了就可以，就活动范围可能就是整个房间了。 哦，不过小狗跟小孩也挺像的， 对， 就长得出奇的快， 是 特别快。 对，这是尤其是大型犬的幼犬，长得特别的快。 你就一周不见它，就觉得哦呦，都这么大个了。原来呢，可能只睡这个狗窝里边的一小角。你长到大概两周，你两周三周左右的时候，基本上就没妈没爹睡的地儿了，全是它的地儿。就已经长满了。就比如说五只啊，像他们家这六只，你再过一段时间，再过个十天。这窝里边可能就容不下他妈妈了。对，就已经，可能会站了。差不多会站，都能会跑了，有可能啊，会，可能跑的不是特别稳当，但已经开始学着跑来跑去，跑来跑去了。而且这个时候到那个时候呢，妈妈就不太爱喂他了。妈妈就想，你讨厌，母乳都给你喝了，别再来吃了。最关键这个时候他长牙了。 哦， 他就开始就瞪妈妈的那个乳房的时候就可能疼， 对， 知道吗？然后那妈妈就开始咬小狗了。 啊， 他所谓的咬可能就是训斥，也不是真咬，就开始凶他了。这个反正过程很有意思，您慢慢观察吧。才十天呢，以后， 有的忙， 幸福的道路还长着呢。 怀念不如不见啊。说了，哎，比如说高加索大概应该什么价位呢？ 这个价格我还真不太清楚。 哦，明白明白。因为高加索属于大型犬嘛。 对。 哎，尤其是您又说的是比较纯的。 对。 这还真不太好说。 就是反正您要养大型犬，您要记住了啊，就是五环以内是不允许养大型犬 的。 尤其呢，高加索是属于那种什么凶猛的，比较凶猛的一种犬类。所以它的这个罩办起来还是和某些犬类不太一样的。养它之前呢，您得考虑好了。五月也说了，看看我们家的宠物大军。这只是一半哦。 嚯，咱家真热闹啊。有大猫，有小猫，还有兔子。 对 啊， 这两只兔子是这只黑兔子的孩子吗？ 不好说，我倒是觉得按套娃走的。哆来咪 生着生着墨没了。 对对对。 来吧，咱们继续来说说这个小狗小猫啊，小奶狗小奶猫。刚刚咱们说了很多的一些问题，但都还是相对比较初期的问题。接下来咱问问，就是喂食，咱刚才说了吗？咱广告期间我们聊了，节目里边还没聊呢，怎么算喂饱了，对吧？ 其实刚才 也说到一些 了，看那个吃什么，就一般咱们商品粮上都会有 粮上的 东西，量的说明， 对对对对， 按照那个量就可以。 对。 哎，像就是什么猫妈妈、狗妈妈，它天生就会，就比如说做妈妈这个职位吗？ 绝大多数的会，但也有不行的，也有就真的什么都不管的，那个就全靠主人了。 也有 那就真的一把屎一把尿拉扯大那种了。 绝大多数都照顾得特别好， 是吗？ 就即便是特不靠谱的狗狗，公狗除外啊， 嗯， 因为公狗不负责照顾孩子这件事情，因为完成了交配之后，母狗就嫌弃公狗了。就你最好别见我啊，你来了我就咬死你，就是这种感觉。然后呢，母狗呢是属于之前特不靠谱啊，就是玩的就好多人都形容说有女汉子那种感觉的啊，就是哪像个小母狗啊，怎么怎么样，但是一当上妈妈就完全不一样，照顾得特别好。他会把所有的狗 带的那个脐带也好啊，还有他的这个那叫什么？ 那胎盘 啊，胎盘吗？ 胎衣嘛， 胎衣啊，对， 胎衣 啊什么的都给你舔的倍儿干净。他说，就我亲家他们家那只狗啊，就是在沙发上生的，生完了之后只有沙发角的一小块有一点脏。所谓的脏就是有一点液体，但是也是干的啊，就是有一点水渍，其他的地方全是干干净净的。可想而知他照顾得有多好，他们都懵了，都说哇塞，没想到他这么好。而且说母狗狗生狗狗的时候，就至少他在的时候，那母狗狗基本就没怎么睡过觉。也因为狗狗睡觉是一阵一阵的， 对， 非常短的一阵一阵的，它就是你明显看它就很憔悴，很累。一方面它要生，另一方面它还要照顾，就明显憔悴。但是你说让它睡会儿什么的，不， 得看着。 对，原来是就是一到点就要出去疯，出去溜去。现在就是你找，就是那个时候照顾孩子的时候，出去遛，每五分钟人家出去啊，啪拉拉，你该拉拉该尿尿，弄完之后噌就自己就回家了，就要照顾孩子。 确实很多都是这样。 对，母爱之伟大在动物身上体现的也是淋漓尽致的。 哎，确实是。 像小猫和小狗在怀孕期间会有所谓的孕期的一些所谓的并发症吗？就比如说类似于啊，跟人似的，说啊他可能有孕期糖尿病啊，他可能有什么什么，会有吗？ 会有，但是发生率要比人低很多，就没有那么多，还好。然后而且整体的就是动物的那种孕期的反应可能也没有人那么强烈，你像有的人比如怀孕可能恶心啊吐啊，但是动物这种情况就相对很少。所以还好吧，而且毕竟孕期很短嘛。 对，太短 就没有那么 来不及反应。 对， 来不及反应就出来 都卸货。 就是在卸货之前唯一有一个动作，就是他开始舔，就一直舔屁股。 有可能。 对，他就说明哦快卸货了。就是有这点不太一样。哎，咱说说生出来的小狗，多长时间我可以带他出去去 social 了，见一见他的伙伴们了？ 那这写了，这个还是最好等免疫完全了以后。 那什么时候开始免疫呢？ 一般你要是吃母乳长大的孩子狗的话啊，差不多要在50日龄左右，最早最早也要在42日龄之后，才可以开始那个，就是咱们所谓的像什么4联、5联或者6联、8联这样的免疫。 就开始打。 对，开始打。一般第一年的话要连续打3次左右，然后每一次间隔呢3到4周的时间，然后差不多等满3个半月到4个月龄的时候可以打狂犬。这是狗，但是猫不一样。猫差不多要在2个月龄左右的时候，或者至少要在差不多60天，也就差不多2个月的时候吧，才能打第一针。然后之后也是间隔3周到4周打一次。然后一般猫的话最后一针的时候要落在它16周龄，也就是满4个月结束的时候才可以。然后狗的话呢，就是在这个免疫的过程里面，因为有的好多对于特别小的那种幼犬来说，可能会在1个月龄之后开始打那个小犬2联。但是那个跟4联啊那些都不一样，一般我们叫几联，其实就是说白了是防几种病，我们就会管这个疫苗叫几联。你就2联呢，可能就防2种病， 明白， 就防犬瘟和细小。那4联呢，可能就多另外2种病，然后8联就防8种病，一般都是这么叫的。一般小犬2联如果从小的时候开始打，1个月龄的时候开始打呢，一般是每个月打一次，然后直到它可以打4联或者更多的那种疫苗了，然后小犬2联就不打了，就打那个其他的了。因为在这个过程里，为什么要在这个时间打呢？就是因为它在吃母乳的过程后呢，会形成这种母源抗体嘛。然后它等于自身体内是有一定的抗体存在的，那如果这个时候我们去外源性的给它免疫，那个母源抗体是对我们外源性注射的这个疫苗是有干扰的。因为我们一般打疫苗，尤其是打这个几联几联的这个疫苗，它是一个弱毒的疫苗，它里面是有病毒的。 对， 只不过这个病毒的毒力很弱， 生成抗体， 它自身有抗体的时候，它会跟这个病毒去中和作用，等于我打进去的这个病毒就不能让它产生更多的抗体了，就被它反而被它体内的抗体吸收掉了，或者说中和掉了，那它就不能够形成的后期的这种免疫的效果。所以那个时候打可能就不管用。那所以一般我们会在这个年龄之后，母源抗体衰减了以后， 再去打这个疫苗，然后一般连续的这几次的注射也是为了让他的抗体水平更高更稳定。 嗯， 然后如果有条件的家长呢，其实可以在最后一针免疫结束之后的3到4周去测一下他的抗体水平。 嗯， 那个只要抽一点点血就可以去检查了，如果抗体水平够，那可能今年就这样结束了，那之后每11到12个月就要打下一次的疫苗。 嗯， 那也有的孩子可能他先天那种抗体形成的过程就不是那么好，或者他免疫系统调节能力没有那么强，那那个时候可能打完了这些疫苗之后呢，抗体就不是很够，那可能我们就要更多的去给他做这种免疫的流程。 嗯， 就比如多打一针，多加强一次。 嗯， 这个样子。 嗯， 猫也是就可以在最后的时候去测一下这个抗体会准一些。 刚刚你说到了4联、6联、8联、那是不是我就打8联是最好的喽？ 一般小的时候，就比如说50日龄的时候打第一次，一般我们可以打这种4联或者5联。 它是你说的4联，就是我打一针里边包括这个， 哦，就是管这些病的。但是不管它叫几联，都是那一个药， 明白？ 都是那一个针， 不是说打4针， 对， 对吧？哦， 就不是打4针，它叫几联就是防几种病。 打几针的那个是狂犬病的。 狂犬也不是那么动物，就是跟人的那个还不一样。人一般比如说咱们被抓被咬了去打狂犬，差不多要是暴露后的这种接种通常要打5次吧，差不多。然后如果暴露前的预防接种差不多要打3次第一年的时候。 嗯， 但是狗的那个，因为它狂犬是灭活苗嘛，它抗体形成相对比较稳定，然后一般的一次就一年一次就可以了，就还行。但连苗不是这样，连苗就还是要加强的。 明白了，也就是说我第一针打的是4联。 一般第一针打4联或者打5联。 打五联， 因为不同牌子它的叫法会不一样，比如4联其实它也是防5种传染病的。 明白。 它是4联5防的，然后5联就是另外的一个牌子。 5联4防的。 对，也不是5联就防5种病了，这没四防，没有往少了防的。然后等第二次免疫的时候呢，如果是打4联的孩子，第二次就要打6联。 哦， 然后如果是打5联的孩子呢，第二次就要打那个8联。 哦， 因为他那个不同牌子的那个疫苗啊，他名字不一样。 哦， 但如果你去免疫，最好是从始至终使一个牌子的疫苗会比较好一点。 就是去一家医院使一个牌子的。 嗯，这个可能各区会不太一样，因为咱们疫苗大部分都是那个兽医站批下来发下来的这个样子，所以有的可能会不太一样。 就相当于你办了那个狗证以后， 嗯， 不就是都可以定期的去人那儿就可以免费打。 尽量是用一个牌子，尤其是后两针尽量是用一个牌子，第一针有的时候还好一点，因为那会儿抗体水平没有那么高。 明白了。 但最好是一个牌子，这样相对效果什么的也比较好。 一般都是打4针。 连苗的话一般咱们会打3次。 打3次。 对，就是间隔3周到4周打一次，这样打3次。 嗯， 然后再打狂犬。 嗯， 等于加在一起这一个初期的免疫过程是差不多4针的样子。 然后这个过程之后我打完了之后就是一年之后我再打就可以了。 每年2针，一针连苗一针狂犬。 哦，好的啊，这是说到了免疫。而且呢这个免疫还有一个问题，就是如果因为大多数现在都是从别人家抱过来的孩子宝宝啊， 嗯， 抱过来之后呢可能他打疫苗呢就不能完全的按照这个时间限制走了，可能还有一些要求，一会儿我们再慢慢说。如果大家有任何的问题也可以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 CHWL876 提出您的问题，或者发送6个字毛铺真情欢聚，留下您的真情告白。进一段广告马上回来。 私家车主请注意，私家车主请注意，私家车主请注意，您的专属权益来了。 现在办理建行龙卡汽车信用卡，可享积分换油、优惠洗车、道路救援等基本权益，更可享平安车险零利息、零手续费、零首付、30分期优惠。 建行龙卡汽车信用卡，一张您和爱车都会心动的信用卡。 更多精彩内容详见建设银行北京市分行网站。 开了车转过街角，

啊，但是我们家那个，因为那个狗狗还是蛮天使的，就是我听很多朋友跟我说，说你们一定要准备两个水盆，两个食盆，因为那个大 互相抢， 对，大狗不会让它去碰的， 嗯， 包括玩具也要重新给它买新的，因为大狗会霸着自己所有的玩具，小狗一旦碰它的玩具，它就会咬小狗怎么怎么样的，你们一定要注意哦，有好多父亲都把儿子给咬伤了。 嗯， 我们就特别注意，得亏没买玩具啊，我们先买的盆儿，说先解决生活的必需品， 嗯， 把盆儿啊什么全都买完了，买完了之后，哦，我发现我们家那个大狗啊， 嗯， 就是它从来不跟小狗抢食儿， 嗯， 就不是不抢的问题，它会让， 嗯， 就比如它在吃食儿的时候，小狗突然挤过来，它就会让走了， 嗯， 就让开了。我们当时就觉得，哦，我跟所有的人都说，哇，你们家的狗好不一样啊， 嗯， 还蛮贴心的， 嗯。 不仅如此，玩具也是， 嗯， 就自从小狗到了我们家之后，我们家大狗的所有的玩具全是小狗的了，小狗就天天把玩具叼到自己窝里玩， 嗯， 大狗特别可怜，有它一个最喜欢的是一个刺猬的玩具，就是咬的时候是会发出塑料袋的那种声音， 嗯， 它最喜欢那个玩具了。有一天，当那个小狗把另一个玩具拿出去玩的时候，大狗偷偷摸摸把那刺猬拿出来，跳到了一个巨高的床上，那小狗都看不到的床，自己在那儿仰四面朝天开始玩那个玩具。啊，我们当时都说：“哎呦，可怜了哟，回来再给你买一个。”哎呀，特别有意思啊！来吧，咱们再来说说小猫猫、小狗狗。刚才咱们说了说免疫的问题，这也是最重要的问题。咱们接茬说免疫，因为这也是刚刚赵大夫提醒我的。 嗯， 因为很多朋友都是我从朋友家里边生的狗狗，我要了一只，然后呢，我拿到家里边的时候，可能也差不多就是五十天左右的样子，我拿过来的。哎，问呢，听到大夫说了五十天，哎，可以打疫苗了，我是不是转天我就可以去打了呢？ 那这个还真不行。一般呢，如果要是换了环境的情况下，比如从狗场也好，或者是朋友家里也好，你把它带到自己家了，这个对他们来说就是一个换环境的应激刺激。 嗯， 那在这种应激刺激的过程下呢，它的免疫力是会下降的，而且这个过程里确实也比较容易会生病。 嗯， 所以在这个时候咱们就没有办法给它打疫苗了，因为打疫苗我必须要保证这个动物的身体是完完全全的健康，而且在应激的这种过程中的免疫力的这种调节啊，它会变得不一样。 嗯， 如果这个时候你去贸然的给它打了疫苗，一个是有可能，因为疫苗里面是病毒啊，虽然是毒力很弱的，但它毕竟也是病毒。 对， 那有可能会让它发病的，会生病的。 哦， 或者有的时候换了环境之后，它有一些潜在的疾病还没有表现出来，或者还没有爆发出来，但是实际上这个疾病的问题已经在身体里潜伏了。 嗯， 那如果这个时候你又去给它打疫苗，可能它身体里本来内部的这个问题就会爆发出来了。 哦， 所以一般我们都会有一个这种观察期，差不多在两周左右的一个观察期。如果你给它换了环境，那就要经历一个两周的观察期之后，再去考虑给它做免疫。 嗯， 包括驱虫也是这样，就比如说换了环境，可能体外驱虫还好，因为受影响不大，对身体整体的这种情况。但如果体内驱虫，至少也得观察一周没有问题才能去做，因为也怕它身体出现一些状况。 嗯，像驱虫是可以在免疫之前就可以做的。 对，可以。一般驱虫第一次，对于幼犬来说，第一次的驱虫差不多在四周龄的时候就可以做了。 哦，体外的话也是，如果我拿到家里的话， 嗯， 我也是要隔到两周以上的时候才可以。 嗯，体外驱虫没关系，就不用有这个两周的观察期，就随时都可以做。 哦， 就超过一个月龄的孩子吧。但是选择药物就比较重要，不是所有的驱虫药都能在这个年龄段去用的。 嗯， 得选择对幼犬相对，包括猫也是要选择对幼年动物比较安全的这种驱虫药才能去用。 还得买 成年的跟幼年的是不一样的，因为药物成分会不一样。 哦， 所以就还是得分开。 哎呀，多亏你们家养的是两只狗 啊！ 如果养的是一只猫和一只狗， 那就更不一样 了。那这麻烦了。 哎呦，好啊，这是免疫的问题，包括体内驱虫、体外驱虫的问题， 嗯， 啊。这个可能，马上双十一要来了啊，大家可以先把这些东西往购物车里放一放。据我所知，反正这些东西好像也不打折啊。 一般都应该不打折，打折这些东西大家还得想想，悠着点买，万一呢？ 对对对，是啊，这是一些免疫的问题，还有一些问题就是，这也是我们的狗群啊，我们狗群里边的朋友们，特别有意思，他们就把这个小狗狗啊，就当成孩子来看， 嗯， 就当成小孩儿。我们今天早上遛狗的时候，就因为太阳特别好，虽然风大， 嗯， 但是我们那儿有一个背风的地儿，能够晒到太阳。 嗯， 有一只狗友呢就跟我说，把你们家那个小宝贝儿也抱出来晒晒太阳呗。像这么小的狗狗，我能够抱出来吗？或者说我能够适当的让它在草地上玩一会儿，在地上玩一会儿吗？在没有做任何免疫之前， 最好别，这个真的挺不安全的，因为很多的传染病都是通过环境的这种间接接触来传播的，包括像有一些病毒它可能通过这种粪便传播，那你在接触草地的过程中就有可能接触到这种带病毒的粪便， 对对对， 那还有一些病毒可能就是通过飞沫空气传播，这样的也有，那万一呢？而且本身这种换季的阶段，病毒就非常的活跃，特别容易在这个阶段会出一些传染病的问题。所以要是不能保证他体内有足够的抗体，也就是说没有打疫苗之前，尽量还是别随意的带到室外去活动。 也就是说我所有的疫苗全部打完了之后才可以带他去，还是比如说我打完一联了，我说不是，我打完第一次了，我四联或者六联、五联打完了，这就可以出去了，还是我要等到第二针之后呢？ 至少要两针以后，而且一般建议的话，还是三针都齐了以后再出门会比较安全。 所以你最好在家里也给他准备一个厕所。 准备了，就最开始的时候 就是还没有养成习惯啊， 不知道他在哪儿上。不知道人家喜好哪儿啊？我们先观察一看，在那儿尿了一泡，在这儿拉了一泡，在这儿又尿了一泡，在那儿又拉了一泡。好嘞，买尿垫儿，一个地方放一个，第二天发现，好，又换地方了，又在不同的地方。好，接着，反正尿垫很多嘛，就接着在那儿再放几个。现在我们家基本就一打开大门就是尿垫儿，进到所有屋里，对，都是两个尿垫以上， 就是。重新用尿垫铺了一层地毯好好好， 最关键人家上完厕所还在上面打滚呢好吧啊，我们这样先进一条广告，一会儿回来再接着聊一聊。我们接下来想聊一聊他吃饭的问题。 对， 就是他也，比如说我们除了这些幼犬的狗粮，我们这个可以选择之外，在吃狗粮的时候我们需不需要去给它做一些特别的处理，因为网上有很多教程啊，就说要这么弄一下那么弄一下，还有就是除了吃狗粮我们能不能吃点别的东西呢，营养更丰富一些呢，一会儿来请教一下赵博大夫。 这么多基金怎么选啊？ 工行 AI 指数服务功能已正式上线，你不知道吗？工行 AI 指数为个人投资者提供直接投资中证公银财富基金指数的便捷工具，解决了客户选基难、投资时机把握难的困难，点击一键投资即可完成对相关指数的跟踪投资，轻松完成资产配置，方便又好用。 投资就是如此智能， 入市有风险，投资需谨慎，详询工行网站或95588。 吃喝玩乐大搜索正在直播。 回来接着咱们聊一聊这个粮食的问题。说完粮说粮食之前啊，我先插一句，这个呢也是一个特别好的事儿，对于大家来讲也是一个非常新鲜有趣好玩的事儿，也算是精神食粮吧。啊，这就是我们北京人民广播电台的这个广告资源推介会将会在11月2号正式举行了，而且这一次的推介会非常有意思，不仅有它的主题叫北京范儿炒我听，而且呢还会邀请所有的听众朋友都可以来报名参加，是开放式的一个报名方式。比如说您是相关领域的啊，广告行业的或者其他行业的，所有对广播感兴趣的朋友都可以参加。您要想报名参加的，您可以关注我们北京电台 RBC 这个微信公众账号，回复广告两个字就可以报名参加了。届时呢会有很多的，比如说著名的主持人呢将会变身为推介人，通过非常精彩创新的舞台剧的形式，这个充分展现北京电台的传播影响力和商业价值。好嘞，接下来咱们回到狗粮上啊。 你词儿背下来了吗？ 什么？ 你跟熊丽的？ 没有。我们关键看的都是现场发挥。 哎，好好好， 听众来的越多，我们发挥的越好。 好好啊，只要别做成你们俩专场就行。 争取不要抢他们太多风头。 好的，好的。 来来来，回到狗粮的问题啊，这个首先幼犬粮是一定要选的，那在选幼犬粮上有没有什么分别？比如说就牌子好多，粒儿啊，感那个大小也都不一，那我是随便选一个，反正这小狗嘛， 那这肯定不能随便选， 不能随便选啊。那有什么标准，有什么要求吗？ 一般是这样的，就是幼犬粮这块儿，它会根据年龄段的不同，就跟咱小朋友吃奶粉一样，可能不同年龄段的吃的不一样。所以一般幼犬粮呢，一般像猫啊狗啊断奶差不多都在一个月龄左右，所以一般在一个月龄开始，也就是一到四月龄左右的时候，一般会建议去吃那种奶糕，就是相对来说呢，奶糕粮它的颗粒会更小一些，然后呢，适口性什么的也都会相对比较好。 它是类似于像什么，像那种那个起司块似的， 不不，它也是固体的那种，就跟普通狗粮长得其实差不多，就 是 更小一点。 哦，更小。 然后，但是里面的那个各个成分的比例，就是更适合在那个年龄段发育期的一个动物。 明白。 然后呢，一般建议大家去选择一些相对大厂牌的，因为大厂牌的一般质量它会比较有保障。然后呢，找这个年龄段的。然后你再去看你家里是什么品种、什么体型的动物，它会分这种大型犬的话，它会分大型犬啊、中型犬啊、小型犬啊， 对， 或者包括一些特殊品种的这种配方的粮食，会更适合它的那个体质。猫的话，一般体型这块差别就很小了，所以一般就是按年龄段去区分就可以了。所以一般一到四月龄的时候，就建议吃那个奶糕。然后四到十二月龄的时候，大型犬的话可能会四到十八月龄的时候是要吃幼犬粮的。 四到十八月全都吃幼犬粮啊？ 对，就到一岁半吧，一岁到一岁半左右、 哦、 这个样子是吃幼犬粮的。 嗯， 猫的话就差不多在一岁之前吧，吃这种幼猫粮就可以了。然后你也是根据它的体型的大小选择不同的这种配方。 哦， 但是换粮的时候要过度的。 啊，要过度的， 对，要有过渡期的。你比如说从喝奶到吃固体食物，小朋友也一样，你要从小的时候一点一点的给他去添加辅食的，你不能一下就突然让他吃这个、哦、差不多要个一周左右的时间吧，一般五到七天左右的时间是一个换粮的这种过渡期。你换不同品牌的粮也要这个过渡期，然后你换一个新的这种粮食你也要这个过渡期，然后包括像有的时候刚满月的时候牙还发育的不是那么好的时候，可能很多加辅食的这种开始的阶段是要吃一些泡软的这样的狗粮或者猫粮的。 然后你慢慢的看它牙齿发育的情况，一般到一个月龄的时候牙就差不多都长出来，但是有的体型小一点的狗可能在那个时候牙它会长得特别特别小，它吃硬的东西会费劲。那那个时候你就给它泡软一点或者敲碎了也行，拿擀面棍敲一敲这种都可以。然后等它慢慢的这个牙齿发育好一些了，差不多一个月多一些，一个半月的时候，那可能你就慢慢的逐渐减少这种粮食里面泡水的这个水分含量， 哦、 让它最后过渡成吃干粮的这么一个状态， 嗯、 哦， 就可以了。 哎，中间不加个餐啊？ 就 比如说，小胖说好， 零食什么的， 对呀、啊，给点零食，你想， 那这就又有问题了。这个零食吧不是完全不能吃，但是一般加辅食前期阶段，就比如四个月龄之前的孩子，我们比较建议吃一些对胃肠刺激比较小的食物，你比如说像蛋黄这样的食物就比较适合。因为它吸收率都比较高，消化吸收率比较高。然后相对呢又不太会引起那种胃肠道的一些刺激的反应。因为好消化嘛，所以你可以去吃，而且它的营养是相对比较好的一个营养的摄入，就对它的免疫力呀、啊、然后对它的这种营养的整体的这种概念都会不错。而且狗啊猫啊它不会像人一样吃蛋黄什么胆固醇高、 啊、 完全不必要的担心，所以一般就是人咱吃鸡蛋，人吃蛋白、蛋黄煮熟了的给动物吃、一点不浪费。 对， 所以一般都是这样的。但是一般小型犬的话，你比如说一个两个月到三个月之间的一个雪纳瑞、小型犬嘛，对吧，那它可能一天吃大概半个到一个蛋黄就够了。 哦， 然后猫 也 差不多， 太多了， 不能太多，太多它其他的营养就不均衡了呀。 明白了， 所以你还是要以犬粮为主。那稍微年龄再大一点，你比如说三个月以上的孩子，你可以给他吃一点点肉， 比如说这种瘦一点的没有什么油脂的肉是比较适合的、嗯、你把它切的比较小，然后把它煮熟了或者蒸熟了可以给它吃一点。然后零食的话在三个月龄以上的时候可以吃一些专门幼年动物专用的零食，你像好多牌子都会出一些幼犬的这种面心包啊或者罐头，然后幼猫的这种罐头都会出。然后等年龄再大一些，差不多在半岁以后，这样胃肠功能就发育的比较完善了，就比较好了、嗯、基本上大部分的零食就可以一点一点的去尝试着去给了，但是不要突然一次给太多。 嗯， 而且零食如果吃太多的话也是会影响它的营养均衡的，一般不要占到这种日粮比例的30%以上是不可以的、嗯、一般就30%以内的比例，辅食零食这些加在一起差不多。 对呀、啊、这很有可能就跟小朋友似的，你一旦给零食吃的特别多了，他可能 爱吃饭， 哎，正经东西 就 不吃了。是是是， 嗯，好，这个我估计啊，今天做完节目哥是彻底放弃了，退休我都不会养的。 这就是 确实啊， 可以领养一个成年的就容易了吧。 照顾一个小的狗狗或者刚出生的小宝宝、 嗯、 非常非常的这个费神费力、 嗯、 但是也就是这个时候呀、啊、也让大家从另一个侧面去珍惜他，这个时候特别可爱、 嗯、 特别懵懂，特别傻。 而且这个年龄段是跟主人建立联系最好的， 对，最好的时候。嗯，等到下周的时候我们其实还可以聊一聊在这个时候我们怎么去训练它，比如说一些基本的一些它的常识啊、 嗯、 包括有很多的朋友说我想训练它一些这个技能、 嗯、 是从什么时候开始训练呢，我怎么训练好呢，还有就是这个时候它犯了一些错误我们应该怎么去指正它，因为打是不管用，首先打 是 不管用的，对，而且也是不对的啊。那我们应该怎么去循循善诱、 嗯、 教导他们呢、 嗯、 啊，等到下一期节目咱们再聊吧。 或者换一个思路，咱们只说怎么去诱导他，让他养成一个良好的习惯。 哎， 对吧， 没错，好吧。咱们先解决生存的问题再说教育的问题好吧。 对对对， 非常感谢赵博大夫跟我们的今天这么好的分享，谢谢您，谢谢。 谢谢大家。 哎，我是夏明。 嗯，我是王维。 接下来是打开文化之门，明天17点的吃喝玩乐大搜索，我们再见喽。 看小丸子卡通，有些事并非是孩子的专利，有些话可以说出来，有些话只能写进去，有时候当着大家的面反而说不出真心真意，写错字也很妙，乱涂鸦也很爆笑，把生活记录下来，我们来交换日记，没有昂贵的东西能天天给上的毛病，因为你懂我，这让我安心。有些话可以说出来，可以说出来，只能写进去。有些话当着大家的面，反而说不出真情真意。能听